点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

变得看不开。哦，爱让我自找伤害。你把我灌醉，你让我流泪，扛下了所有罪， 我努力不放你。